众生以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如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建国研习班主持郑松泰、根文之。 Hello， 继续。没有郑松泰的建国研习班，咁呢个我相信呢个现象系延续多三星期左右噶啦，即系跟住嗰两集都应该系冇佢噶啦，我有心理准备咯。不今日就有个重量级嘉宾喺度啦，就有梁文涛教授。 系啊，唔好咁讲。 咁仲有当然就系呢排都会嚟嘅郑松泰。 咁如果郑松泰系唔得嘅话， 睇下咩情况啦，即系之后啦。 咁阿泰而家努力紧啦， 系啊系啊， 听讲就好劲啦， 为紧下。听朝录呢个 TVB 论坛， 系啊，早啲翻嚟， 系咯，少少花生啦。琴日阿泰咧就同阿涛讲两句，即系面上有少少协议，就阿涛，我选完同你食饭，吓、啊，真系根本冇时间，真系冇时间阿泰。 啊，同埋建议大家咧睇翻佢同佢太太啊，阿太嫂。嗰啲特訓嗰啲嗰集，嗰集咩啊？嗰集係香港大 香港早晨， 大香港早晨，哇！一定要聽，一定要睇，哇！呢集真係，即係我睇過咁多最有趣嘅一集。 係阿泰，如果贏，可能就係靠呢集咁樣。咁就我今日嚟到咧，就有阿涛喺度咧，咁我主要係做聽眾啦。虽然当然我都会插下嘴嘅， 唔好咁讲，因为最近发生好多有趣嘅嘢啦，特别喺台湾。咁啊，台湾大家知啦，即系我嚟到多啲讲少少台湾，咁等大家了解多啲，即系台湾个麻烦嘅状况啦，吓，即系大家以为台湾即系 即系一般人会觉得啊，蔡英文都做总统啦，依家一天都讲 埋。系啦，跟住啊，大家香港朋友啊，赶住啊移民嚟台湾，吓、啊，结果发觉咧，台湾都。形勢不妙啊！特別係咧，就最近呢個係柯文哲， 係啊， 我哋講下柯文哲先啦。柯文哲咧就即係白色力量啊嘛，嚇，即係醫生。咁呢、這個呢位先生咧，就即係我判斷咧，就非常之自負嘅，係即係自以為就非常聰明嗰啲人嚇，即、啊、係、就是、因為台灣嘅醫生咧，特別台大醫生咧，就即係特別覺得自己好勁噶，即、就、係、是、入到醫科。即係同香港一樣啫， 中狀元差唔多咯。 係啊，即係我哋以前都係噶嘛，即係我哋啲四條 A 一就走去讀二叻嚇，或者讀medic 係嘛，即係 bio group 嗰啲就去讀 medic 噶嘛。咁啊，多數都 A 一 A 二啊咁樣，即係我識嗰啲嚇。 八十年代 係啦，八十年代啦，後屘就唔知啦，後屘就應該 總會有啲所謂神科就湧曬去讀噶啦。 咁 anyway 啦，簡單嚟講就係咧，醫生喺台灣地位咧就好高嘅。 呢、這個是可以 trace back 翻去日治時代 嘅，係嘛？咁啊係啊，蔣渭水嗰啲都係醫生嚟嘅， 即係嗰陣時台灣人讀書讀到最頂端就係俾你讀醫科咯。 啊，係冇錯冇錯，因為即係關於政治控制嘅關係啊，即係佢唔會俾你讀其他啲即係法律啊，其他嗰啲嘢好少啊。你讀嘅話咧，其實都係翻日本人。即係有日本嘅 background， 譬如台南嘅湯德生啊，後屘又係二八事件俾國民黨即係獨裁殘暴政權即係殺死嗰啲即係日本人啦、啊、嚇，即係日本血統啊，基本上唔係講啊柯文哲啦，柯文哲最近又即係承襲阿郭伯川嘅仔叫咩話？郭龙斌咧，咁啊，之前搞开个双城论坛嘅，台北同上海啊搞双城论坛，咁啊搞咗一两年，咁啊攞台啦吓，咁啊柯文哲上台第一次咧，就中共啊请佢去啊，即系双城论坛，意思系上海对台北，即系市对市啊，市对市，市政问题嘅交换意见咁样。咁啊，人哋就即系请咗你去啦，礼遇佢啦，诸如此类。咁其實一開始嘅時候咧，都諗翻又喂，使唔使即係 國民黨做的事所有事都照單全收啊，是不是真的 要繼續搞這件事呢？就是去年有討論過，那今年更離譜一件事就發生了，就是呢上海呢就派那個不是市長來，是吧，不是市長嘛， 上海的統戰部長， 是啦，擺找找一個統戰部長來，那呢就 即是統戰部的二線官僚啦， 是啦，咁啊，統戰部咧，其實就即係大家都好清楚嘅，咁特別喺台灣同埋香港，其實香港就大家比較防備心就比較細啲啊，因為喺英國政府默許下咧，其實共產黨喺當時九七前就已經好積極咁活動，咁包括即係當然只不過係 呢個其實係共產黨繼續 keep 住香港被英國管治的一個交易嚟咯， 係啦，咁啊，即係但係後屘當然係因為暴動的原因咧，就變咗成個共黨嘅形象就比較差啲，係啦，咁但係 其實死而不僵一路都 係啊，梗係啦，係呢、這個陣再講，講翻台灣先，台灣咁啊講翻呢樣嘢咧，咁啊呢個好認為自己好了不起嘅醫生咧嚇，呢、這個市長咧就。以為仲有好多民意啦，其實佢民意都好低落噶啦，已經。即係當然我都係挺佢啊，因為所謂即係反對 跌過咗50%噶咯， 跌咗啦，好低噶，其實佢即係因為你藍綠都唔鋸佢啊嘛，而家係即係藍嘅，梗係要整死佢啦，因為連勝文又想嚟出選啊嘛。咁但係我嘅角度嚟睇咧，我其實希望柯文哲下次都會當選一屆，因為佢真係做到嘢，同埋真係敢去。起碼表面上你去挑戰翻啲權貴啊，或者原本好呢啲特別親國民黨嘅權貴啊咁。咁但係佢有啲地方咧就好奇怪嘅，譬如佢又話即係兩岸一家親啊，即係講埋好多即係好親中國嘅嘢。咁而事實上今次咧佢就對於佢哋要派嘅統戰部長，因為市長唔嚟啊嘛，好似話係嘛，上海市市長應該唔嚟嘅， 應該唔 係嚇，直情係市委嚟。咁呢個其實咧，第一個質疑好簡單。你明明係市政嘅交換，咁點解你會？因為你而家第一問題要搞清楚咧，中共咧係黨國不分嘅。其實個黨係大於個國，咁啊市委書記當然係大於市長啦。即係你等於一個學校大學裏面嘅黨委書記咧，其實係大過校長嘅意思。嚇，咁但係有趣嘅咧，即係題外話講下先啦，即係。好多大學嗰啲黨委書記咧，就喺翻自己嗰間學校讀咧，就讀博士嘅。咁所以好多博士咧，即係唔講名啦，係好多博士佢哋自己攞咧，喺翻自己間學校。 亦都冇可能攞唔到啦。 係冇可能攞唔到。嗱，呢個係中國所能夠出現嘅咧，就係黨國不分嘅狀況。咁所以其實乜嘢都係黨控制緊。好啦，咁而家明明係一個市對市嘅論壇，點解會係？走咗個， 而家台灣係冇可能有同級嘅對等單位噶嘛？ 唔係啊，我就建議㗎，你不如揾國安局係嘛？即係或者係調查局，即係台灣調查局其實都有防諜、防統戰嗰個機能嘅。台灣有叫調查局 嘅， 咁佢都會睇翻中共啲滲透嗰啲嘢。我啊建議咧揾台灣嘅台北市嘅調查局嘅局長，就同佢傾。即是交換一下，哇！我哋點樣彼此即係防疊？即係我覺得仲好，因為呢個好奇怪啊！大家你好明顯啦，即係共產黨揾個負責統戰嘅嚟同你柯文哲傾，咁有乜好傾咧？你又唔係傾市政，係嘛？你識咩市政啫？你又唔係市長，咁所以咧，但最有趣咧係嗰柯文哲咧，竟然話咧。因為我哋批評佢嘛，哇！你統戰部長過嚟，你名不正言不順啦，交流啲咩啦， 唔對等啦，起碼。 咁啊，佢話：哇！統戰喺台灣被污名化，咁啊，成班網友啦，即係同埋我哋啲 friend 啊，咁咧，即係話明明一樣好黑嘅嘢，你話佢點解你話佢好黑啊？咁樣喎，意思係明明黑噶嘛，黑色嘅嘢。即系明明一样根本就是污名的嘢，你唔使要污名化佢啦，系嘛？即系黑色嘅嘢，点解仲要整黑啲咧？唔需要啊，根本就系好黑吓。统战咧，同大家讲翻，统战其实咧喺两蒋时代咧，即系因为佢戒严独裁时间咧，佢最主要反统战嘅方式，其实就系反特务同埋反所谓匪谍啫嘛，即系共匪系嘛，所以佢话。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啊嘛，即系凝系啦，佢咧凝聚到一个好恐怖嘅状况，哇，周围都系匪谍，哇，准备要颠覆佢，咁所以 蔣介石嗰陣時殺咗濫殺咗好多台灣人，因為你只要話佢係匪諜咧，就捉你噶啦。你只要你十裏邊書本啊各樣嘢，哇！你睇緊關於啲共產黨嘅嘢，你都死嘅。即係都足噶嘛， 因為國共內戰點解國民黨輸其中一個原因，因為成支軍隊入邊係充滿咗無間道噶嘛。 哇，咁梗係啦， 充滿住針啊嘛。 共產黨基本上喺 打打打到半路途，都突然間成支部隊會個個都會有啊嘛。 唔係呢啲故事太多啦，其實即係打都好都耳熟能詳。咁但係問題，因為你而家咁啊害咗成個台灣世代嘅人，正正係因為統戰反對統戰呢樣嘢係害咗成一世代人。馬英九自己都講過。馬英九他想去合理化當時戒嚴時期嘛，他說沒有辦法，國共打緊仗，那你當然要這樣做，你才可以防止被人顛覆的啦，意思是這樣，即是馬英九想去合理化當時國民黨怎樣對待台灣人。那你對於台灣人來說這件事，柯文哲很明顯他自己自己家裡經常都說，都有因為228受害者，受害嘅，即系都系唔系非常嚴重咁，但系即系佢都算系受害嘅。 不過佢其實當選其中一個大功臣係郭伯村啊嘛，噏咗嗰個青山文件嗰樣嘢喎。 哦，係啊，係啊，即系國民黨就成日都幫佢拉票啦，會即系呢啲蠢人就冇辦法。咁啊 ，anyway， 總之咧，佢而家咧其實好簡單嘅，佢嘅心態就係話嚟咪嚟咯，有乜所謂啫？咁佢搏咗句就話咩咧？唔知你有冇留意咧？佢话身体抵抗力强，使乜怕细菌啫？ 即系佢医生又揾翻啲咩医学 病？系啊，咁咧 都系进退失据添啦。其实你自己当系一种双边外交，其实咁样讲好唔恰当。 系啊，其实即系呢啲啊，你得罪咗两边嘅人。咁啊，对我哋嚟讲，呢唔系细菌。中共以而家台湾喺国民党咁多年统治之下。中共最近幾年的滲透之下已經是癌症擴散緊啦，已經係啊，咁啊，即係生緊癌，即係我的角度都是生緊癌，因為佢而家中國人又可以入嚟買樓，又可以入嚟買，已經可以入嚟買股票，你知唔知啊？大家知唔知啊？大家知唔知道中國人已經可以喺台灣買股票啦？而家我哋香港咪吹緊啊，深港通啊，滬港通，其實台灣一路佈局緊係要約俾中國資金入嚟買台灣股票嘅。第一樣、這 個、可能是、中共的金融佈局入邊嘅 Plan B 嘅， 肯定係 香港搞唔掂嘅話就 唔使，唔係香港佢一定會搞得掂，點會搞唔掂啫？香港而家佢如取如為， 美國仲有一個終極嘅金手指就係香港關係法，咪佢可以單方面宣布。 但係呢啲唔係，因為經濟嘅嘢咧，你美國好難開到聲噶啦，佢用經濟包裝呢啲咁嘅經濟并吞的嘢咧，你用呢啲咁嘅自由化咩咧，好难。但 anyway， 即系香港嘅已经变咗事实啦。咁但系重点系咧，台湾咪有跌停板嘅，大家唔知啦。即系香港冇啦，即系 换机制嘛，系咪叫？ 唔系跌停板之后，你一日上落唔可以超过10%或者7%，你跌停咗咧就冇得再交易噶啦。明唔明啊？即系涨停跌停，以前台湾系7%嘅。但因為中國是10%，所以後來台灣咧，馬英九落台前已經改成10%了，其實就是要將兩個慢慢要將佢慢慢係吹緊 接軌啊， 係啦，要接軌。其實呢樣嘢大家都看不到，點解改10%，明明7%，而家台灣改10%，其實就是因為他哋想等中國資金可以入嚟，準備又整個滬台通或者咩滬北通啊，咁樣台北同上海通咁樣。即系呢个肯定佢哋系上台，只不过民进党上咗台大镬，我哋呢班友啊成日喺度闹 Q 民进党啊嘛，系嘛，骂民主退步党啊，系嘛，废柴党啊嘛，咁所以就即系呢啲嘢暂时佢会 hold 住先啦。咁但系其实成个 plan 系搞紧噶啦。咁啊，柯文哲咧啊判断系细菌。咁问题而家台湾唔系细菌啊嘛，癌症我都唔知道第几期啦，可能已经二期、三期都唔定啦。 咁其实都核废料嚟嘅，本系 系啊，已经核废料啊嘛，咁啊仲死啊，即系死梗添啦吓。咁啊，细菌感染咧，如果读医嘅大家都知啦，好容易并发症啊嘛，并发肺炎咁死 Q 埋啦，系嘛。即系柯文哲基本上咧，自以为是咧，即系我觉得根本系戆居，同埋最大问题咧，我哋好简单一个判断啫嘛。 他們上海竟然派個統戰部長來到台灣侵門踏戶，而柯文哲呢竟然用這種回應方式，基本上他已經被統戰了嘛。即事實上上海的統戰部長可以侵門踏戶來到台灣已經表示，因為如果他用正式的渠道呢，即用其他渠道呢，可能是來不到台灣的，你知不知道？即共產黨的官員他來台灣是有一定的限制，即他不可以說來就來，特別有這麼敏感的背景的人。但是柯文哲竟然用雙城論壇 的方式請他來，那他就大啦啦，即是所謂台灣大啦啦，那就有曬理由、有曬根據、有曬理據，那我直接來。 即假如現在的市長是連勝文，應該萬箭穿心喎。 哦，咁係噶，都得萬箭穿心。咁對柯文哲即係泛綠嗰啲咧，又比較冇咁 心軟咧，又係 係啊，有啲心軟啦。即係除咗我之外啦，即係我係唔理，我就事論事嘅啫。嘛，雖然我係挺柯文哲嘅嗰陣時，因為唔想俾連勝文上台啊嘛，呢啲咁嘅廢柴係嘛，啲咁嘅權貴係嘛。咁啊，柯文哲上台係對台灣係好嘅，咁但係問題佢喺呢啲對中國嘅事情上面咧，我就唔好明白佢到底係唔知啊，定係？定是暫不知道，定是想繼續呃一些淺藍的選票，其實我都不太明白 他心裡面想什麼。但是就事論事來說，其實這件事 是非常非常有問題，還有是自我矛盾，還有事實上這些這樣人來到，其實你就已經被統戰了。所以我跟大家說，其實呢中共的做法很簡單，中共統戰的第一大原則就是說不怕你反對我， 是、啊、 最怕你不跟我談，打你應該明白了，是即你反我就反，反 很正常的，很多人都互相反來反去，但是不跟你談，不跟你談即是怎樣，不跟你談即是沒得收買你，沒得即所謂策動你 反叛你自己原本 忠誠開的對象，是吧？你只要傾咪得咯，咁所以今次後尾又傳出，哇！中國嘅企業可以去贊助台北舉行嘅世界大學運動會，哇！咁呢個仲唔係統戰？ 嚇、啊！有利益交換添啦。 佢而家連利益，因為你唔夠錢啊嘛，你話世大運我舉辦話要好多錢，唔夠錢，咁啊台灣咧又可能募唔到錢，政府又唔想俾咁多錢。因为市政府搞的很多事，他市政府自己筹资。哇，那现在哇中共说给钱你，哇、哎、企业赞助了嘛，有什么问题？哇，大佬你这些企业啫？他就透过啲企业赞助等你收惯钱了，你第日咪靠他咯。你第一次收人家闹一闹，我闹咪顶住咯，顶住下次你咪继续收咯。你很多其实慢慢慢慢你就变咗咁噶。 西大運是不是都是哥倫賓時代已經即 係？唔係西大運是世界大學的運動會，咁係少數呢啲咁嘅國際性的比賽咧，係台灣有可能爭取到主辦權嘅。咁之前在高雄又辦過一次嘅啦。啊，咁 我記得前一排係即係前一兩年是辦咗個棒球世界盃啊嘛。 類似，即係有啲國際性的賽事是可以嚟到台灣辦。咁但去到台灣辦咧，個最大問題咧，佢都係將自己個地位矮化噶嘛，即係咩中華台北啊、各樣啊，又唔可以帶國旗入去啊，諸如此類啊，所謂國旗，所謂中華民國國旗啦，咁即係好離譜嘅。咁啊，即係台灣當然係啲譬如台獨唔係台獨啦，即係台灣團結聯盟啊，咁又會準備如影隨形啦，即係佢嚟到之後，咁啊大家睇下有咩事情發生。咁我但係冇辦法幫手啦，我都係。 不能分身 嚟咯，喺香港咁啊，要幫下呢個我哋嘅即係選舉啦。咁啊， 你嚟翻嚟兩日，即係咁，你落街助選有啲乜嘢感覺咧？ 我仲未去助選啊， 係 啊，因為琴日又上另一個節目啊嘛。 哦，係啊，我都有聽到啊。 咁啊，即係翻嚟就盡量同大家多啲傾翻。 琴日你都講過嚇，即係嗰個世大運，即係跟住會有條蚊啲拉會搭得通。其實你再推多下一步，就可能甚至去下一屆嗰個市長選舉，都可能係會即係呢條線都係會繼續落去咯。 唔係，其實好簡單嘅啫。 共產黨睇人性嘅弱點睇得好。 唔係，因為其實好簡單嘅啦。佢好多嘢唔需要中國共產黨自己做噶嘛。 佢周邊咁多咁多嘢，同埋佢同埋佢咁多已經漂白咗嘅嘢，係嘛？即係我純粹贊助你嘅咋。同埋你如果你諗翻啦，好多而家台灣人咧有個咩心態咧？台灣最大的問題係咩咧？就係其實人性嘅嚟咧，都係即係貪小便宜。貪小便宜就係話咧，嗱，屌我攞咗你嘅，我唔一定要聽你噶嘛，攞咗你著數先。譬如你的交流團呢而家一路都有㗎，即係台灣嘅學生又好，大學教授又好，咩都好㗎嘛，包括理長啊、議員啊，即係啲交流團咪一路去交流囉，咁交流你過去咁就招待你，咁就請你食好好嘅嘢，吃喝玩樂 啦， 咁早期仲唔止添，早期有啲重要嘅人物，即係我唔開名啦，即係好明顯㗎啦，已經後尾係因為搞女人，即係招待你搞埋女人拍埋嘢，咁而家做了中共在台灣的代言人，好鬼戇居的。咁當然啦，一般交流唔會喺到呢個地步。但係咁你咪有啲理長咪大啦啦咁樣拎住哇支持兩岸統一，咁啊喺人哋個場嗰度影咗跟住嚟。咁呢啲唔係統戰啦，呢啲肯定係統戰啦，係嘛？因為中國有錢啊嘛。佢喺直間佢唔會同你講呢啲嘢噶。但係你知佢目的㗎。咁如果你識擦鞋嘅，咪做得好出面，好樣衰咁樣咯。你唔識擦鞋嘅，咁你翻到嚟，你都少啲鬧人啦，係咪先？你食人隻雞髀，咁你翻到嚟，唉，算啦，即係中共咁啊。所以其實而家我都唔會去中國，咁當然唔去中國，原因係即係唔想俾人即係懟冧咗啦，係嘛？ 入咗佢俾你過關先，你先仲驚，大佬。 係啊，少一個腎出嚟㗎，至少。所以即 系一系俾人拍， 即系我就唔敢入中国啦。基本上，同埋第三地都唔会点敢去啦，因为而家即系你唔知佢搞咩噶嘛，系嘛，系咯，危险嚟。喂，讲下香港啦，系嘛， 系啊， 咁最近就即系我想讲翻一样嘢嘅，最近咧泛民嗰啲友咧，系嘛，啲我成日讲伪善建制派啊嘛，咁啊摸晒头啦已经。咁偽善建制派而家開始講咩？係 啊， 即係跟風講咩？修改基本法喎，乜嘢都跟喎，跟曬、跟曬而家葉普成喎。咁點搞咧？ 我諗起即係金地一句好出名嘅説話啊嘛，話起初佢無視你，跟住佢恥笑你，最後佢打壓你，跟住咁你係贏。但係其實佢金地講漏咗佢處境，就係你嘅對手會抄襲你咯。 系啦， 不过抄有两种啦，即系最高手嗰种系卑斯麦咯。卑斯麦系将成个社民党嘅纲领抄晒，佢为己有，最后搞到社民党变成一个忠诚的反对派咯。 系，我就觉得而家个问题咧就系、是，唔系，其实我之前 佢哋抄袭系会总系会搞到一定系方向走板收场。 唔系，我系啦，当然系啦呢个，但系问题系而家唔系问题咧，我觉得即系而家。即係所謂你講本土派又好，點樣都好啦，即係我覺得要凝聚翻一個同佢哋區隔嘅方式，點樣同呢啲咁樣嘅即係執人口水尾嗰啲區隔？因為唔係佢好簡單，事實上係你修改基本法，你人人都可以提出修改基本法噶啦。但你修改基本法背後嘅理念係乜嘢？佢哋即係市民好難可能短時間之內理解嘅話咧，就好麻煩啦。因為咧。我成日都提醒翻嘅，我都跟葉寶成打啲朋友提翻一樣提醒翻嘅嘢，因為咧始終咧泛民係有個品牌效應喺度，即係意思話哦，你又改修改基本法，佢又改修改基本法，哦你又爭民主啊，你哋又係爭民主啊嘛，喂咁我不如投佢啦，投翻有品牌噶啦。咁所以呢個我覺得大家唔可以即係輕視呢樣嘢咯，因為你對投票最終嗰一刻，即係講衰啲，即係雖然大家願意睇咧節目都唔係講豬咧，但係講豬真係好豬咁你啦，葉劉嘅民調咁高， 係啊， 黃維基嘅民調咁高，你可以睇到，即係我身處喺港島，我都覺得哇，點解咁多豬嘅咧？即係 我成日形容香港島係香港嘅天龍國嚟嘅， 即係咁多豬啊，真係。唉，我都冇辦法，可能要翻嚟一兩年先可以影響到少少啦。咁但 anyway， 重點就係話咧，嚇到最後投票嗰陣時候，即點分啊？咁好大鑊。咁其實我成日都提翻咧，或佢啦嚇，大家去諗翻，譬如你游說你啲身邊嘅朋友嚟，哇，譬如投葉普成啦，或者其他本土派啦嚇，你點游說咧？ 咁你都要講翻本土同埋非本土嘅關係嘛，或者假所謂假本土嘅關係嘛，嘛？ 啊，至少喺呢個修改基本法第五條呢個突破口上邊，我哋係原裝正版咯。 啊，咁意思係 冇理由，即係冇理由走去買啲 A4 咁咁笨啫嘛。 唔係，意思係話，或許我哋唔需要講到好啲，即係仔細啊。基本法我哋邊條點樣修？譬如你好多簡單嘅嘢，講翻你最近醫生嗰啲條例，醫務委員會嗰啲條例， 佢喺議會嗰個取態係點先啊？ 你好明顯，民主黨係直情就建制派啦，係咪啊？偽善建制派。咁啊，公民黨係戇鳩偽善建制派嘛，因為 三頭黨 一黨三頭，咁啊歷史上咁邊個黨咧係可以一黨三頭噶啦？跟住仲自圓其説，哦，我哋喂，但係你其他黨嗰啲，你不管係國民黨啊、民進黨啊，你如果你唔跟嗰個黨嘅投票方式，你會俾罰噶嘛？黨裏邊已經傾咗啊嘛，喂，咁你因為你離開咯，你唔好入呢個黨，我哋黨佢有核心價值，根據核心價值，我哋就點樣搞？跟住佢用啲歪論，嗱唔係，我哋二讀通過咗先，咁咧就可以討論我哋提出個方案啦。咁呢啲咪歪論咯？如果你係反對嘅，你坦白講，你如果你投曬反對票啊，呢、這個二讀都會過啦，係嘛？ 啊！ 咁呢個係咪歪論咧？因為你唔需要你投嗰一票贊成票，佢都會過嘅。咁你明明你係反對，你唔投反對，你投贊成，咁你到底係？咁呢個唔係歪論，好明顯係歪論。所以一個冇核心價值嘅，只係官仔骨骨打條胎，咩唇紅齒白啊，跟住咧就即係有個咩律師啦，咩飛機師啊，乜師物師咁喎，大家票就投俾佢，唔錯戇居，即係真係我都唔知 欲望，即係佢哋投香港好多香港人投票係一種欲望投射嚟 嘅。係喎，話呢個係有趣，有趣，有趣。 其实是第一个问题要问他们，即是好了，如果你说要修基本法，你是想着去欺人大帮你修啊，还是怎样？我们热土城有论述、有步骤、有路线图，即是看看他怎样回答，他都未答，即是他被人水泥了一轮之后，现在他没什么新的反应，似乎有。 其实要翁他呢，翁他呢，就是你醫委會你反不反對先？中國醫生下來搶飯碗，你反不反對先？我只覺得很簡單的，有些 很民生的事情。其實醫委會這件事，其實反過來我們又可以說回統戰。其實醫委會這件事其實就是統戰的更進一步的一個步驟，因為在九七年前呢，基本上他很多同鄉會，很多各種社會上的會社組織其實已經滲透了，已經掌控了。那麼97年之後呢，主要針對就是專業組織，專業組織是的。那麼專業組織包括很多啦，即是律師啦，社工啦。 其實袁國強曾經是大律師公會主席來的嘛， 是的，那 他現在坐了這個位置，現在做了很多交涉，那大家知道什麼回事？ 有些位置呢就是塞給你了，即是你不用說了，這些這樣的人，張炳良這一大堆，即不用說了，這些這樣的狗賊是吧？ 是回點是 的。那就我覺得就是說，現在從統治的角度看，因為現在的問題就是說，他醫務 醫生這個呢，是我覺得根本上已經是最後的攤頭寶來的，即是有些稍微有影響力的專業界別，現在其實只剩醫生或醫護，我不知道護理怎樣，是可以是頂住的，意思是話佢起碼你唔需要講政，唔使咁政治化咁講嘅話，你起碼佢自己圍內，佢哋自己個定規則，即係或許佢哋有啲即係都仲有啲大佬啊，或者諸如此類嗰啲咁嘅 hierarchy 啊，即係嗰啲咁嘅結構、權力結構。咁但係你而家唔係喎，你而家係政治直接干預咗呢、這個呢、這個、他們佢哋自己呢個專業團體裏邊嘅運作，但係最根本嘅目的。是要消滅本地自己畢業的醫生的前途。左膠的問題是什麼呢？左膠的問題是你用一些很大同主義啊、普世主義的方式呢，去合理化中共對香港的並吞侵略和滲透。 不過我第一節的時間差不多，所以先休息一下。